大家好，又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啦。咁曾经误传啊，呢个咖喱可以防止病毒嘅印度疫情啊，非常之严峻啊。而马来西亚咧都遇上咧呢个马拉人嘅即系一个月嘅开斋节，即系佢哋嘅新年啊。咁可能会引致咧再爆发新一浪嘅疫情嘅。而加拿大咧亦都系嗰个疫情告急，咁多伦多市咧所在嘅安大略省同埋呢个卑斯省咧就成为咗北美嘅变种病毒社区传播中心。咁啊，我哋知道呢个节目咧，就无论喺马来西亚、新加坡啊、北美咧、加拿大等地咧，都好多人都收听。咁喺度咧，希望送上一个嘅祝福，希望疫情可以尽快过去嘅。咁香港咧个好消息就系、是。今日星期四嘅凌晨开始咧，酒吧啊、卡拉 OK 同埋呢个派对房间咧，都会有条件性嘅重开噶。咁啊，而且咧个食肆系分咗四级制嘅。咁啊，呢度我唔重复啦。咁今晚我去食饭咧，就我同三个朋友啦一齐食啦。咁啊，当嗰个嘅酒楼嘅负责人就同我哋讲，佢话：，唉，好烦啊！我哋都系仍然保持，即系呢个田子仔或者安心出人马咧，四人一台就算啦。如果唔系，我都完全处理唔到嗰啲嘅客人，边个打针，边个冇打针，又唔可以逼员工打针，咁点咧？咁样咁，所以佢话佢有好多行家咧都系咁嘅决定啊。咁可能大家以后约朋友食嘢咧，第一个问题可能就要问啦：，你有冇装到安心出人啊？第二个问题就问咧，你打咗疫苗未啊？咁又或者咧，将你个 WhatsApp group 或者嗰个 Signal 嘅一个群组咧，就要一个叫做有咗安心出人马嘅人，另外一个咧就叫做打咗疫苗嘅人嚟分类啦。咁以后咧约朋友出嚟食饭或者饮宴咧，你就方便自己咧发信息去邀请啦。其实疫情期间咧，我哋确实啊辛苦咗一班咧系负责煮饭嘅家庭主妇。嗱，我哋明白嘅，而家年轻一代咧嘅。一啲婦女咧都唔煮飯噶啦，或者咧個丈夫煮，又或者大家咧都係叫呢個嘅快速送嚟門口就可以食得嘅嗰啲嘅飯嚇，咁啊大家都唔煮噶啦，咁啲婦女咧反而走咗去學整呢個嘅蛋糕都唔定啊！所以今晚咧我哋就要分享一個題目叫做你知道我是什麼嗎？个妈咧就系女字边，即系阿妈个妈。你知唔知道我系边类型嘅阿妈咧？咁我哋今晚咧嘅嘉宾咧就系资深嘅情绪心理同埋辅导学嘅讲师啊，余德纯博士啊。 你好， 卒之咧上次我哋系要用电话去做节目啊，咁啊今次疫情已经开始放缓咗，就要辛苦你嚟到直播室啦。咁啊落下雨， 面对面咧好好啊， 好好多。咁啊嗱，你今晚会分享即系原来有好多种妈嘅。 系啊， 我都觉得有趣。 啲分类好精彩。 系咯，个分类系点样嘅咧？呢个第一个好多人都听过啦，系啊，虎妈。 虎妈系 啦，系咩嚟嘅？其实嗱，虎妈讲得多。 老虎啊，虎啊， 系咯， 唔系痛苦啊， 唔系痛苦啊，虎。 可能周围 即系当有虎妈嘅时候，可能啲仔女会好痛苦。 系啦，一先一后嘅虎妈咧，就即系严格训练佢嘅。老虎仔、老虎女 系 啊，即系出得嚟都系老虎嚟噶。咁、 啊、 其实佢出得嚟系战斗格噶、 嗯 啊，所以佢好多尾都得，十八般武艺噶，因为佢周围去揾最好学完之后可以赢尽天下嗰啲地方俾佢仔女学。 打尽天下无敌手嘅跆拳道， 系啊系啊， 钢琴玩搵李云迪去教佢嘅， 系啊，最实际就系箭头直指向嘅校际比赛啦， 系， 即系因为可能对佢嚟讲入学都方便好多嘅， 系佢真系计分噶嘛， 系啊系真系噶， 即系好惨啊！香港咧，原本你谂住话，啲学生咧，除咗读嗰个主要嘅科目中数之外咧，都学下其他嘢啊，咁可以计下分啦。点知阿妈就即刻，咦，嗰啲计分啊，咁啊，砰砰声去学，而且仲唔系单止学，要学得好超劲嘅嗰只咁， 超劲嗰只系啊，系啊，同埋啲师傅都系名级噶，吓，即系可能咧，不但止名级，仲系嗰个严格训练啊。即系唔系当细路仔嚟噶？ 但其实疫情而家啲虎妈都惨噶。 系 点解咧？因为以前喺疫情之前咧，嗰啲嘅饭聚咧，即系饭局咧， 系 几个虎妈喺度咧，就即刻叫阿仔弹个琴嚟睇下，阿女跳个 关斗嚟睇下，咁即系正常表演啊，街头卖艺咁样，我觉得好劲嘅，哇！大家拍晒掌啊，咁啊，哇！嗰、那个唔系虎妈就觉得惨啦，我仔有咩表演咧？ 都几落寞嘅， 好落寞嘅， 即系白食人哋餐嘢又冇贡献， 系咯，即刻翻屋企唔得，要隔几个仔，唔得，听日即刻醉学咁，嗰晚变咗即刻变埋虎妈， 系啊，你讲得啱啊，呢、這个连锁效应嚟嘅。嗯，所以即係成群虎喺埋一齊咧，佢嘅仔女真係唔得掂啊！ 虎仔， 所以有時佢都好怕啲 auntie 啊，即係間接上其實都 佢哋都苦口婆心嘅， 係苦口婆心。嚇，你都講啊，好靚嘅字，苦口婆心。 其實啲虎媽心情係點樣嘅咧？ 嗱，其實個心情係佢覺得佢能夠俾到成就嘅仔女咧，係佢最盡責嘅表現。 嗯， 啊，同埋佢能夠俾個仔女未謀生之前咧，首先贏咗第一關，就係傲視同群先。 係， 咁等個仔個女有自信心，同埋出嚟做嘢嘅時候，人哋睇得起佢。咁所以對佢嚟講嘅解釋咧係非常之感人肺腑。 原本都係嘅，因為譬如屯門嗰度有一啲嘅Band Three嘅學校啊，咁佢攞到一啲即係政府嘅基金， 係 又喺間學校嗰度又搞個直播室啊，搞個 studio 啊，又搞話劇啊。咁初初啲阿媽都反對嘅， 係 點知嗰啲小朋友即係成績唔係幾好嗰啲咧，就喺呢度揾翻個自信心翻嚟。 係 咁跟住反而成績好咗啊！即係佢用讀書嘅時間少咗，但係佢嘅成績竟然好咗，因為自信心翻嚟啊嘛。 係 咁係啱嘅喎。 係啊係啊係啊！你講得啱啊！本來呢個用意咧係補足咗一啲可能佢以前呢啲唔得嘅啲學歷上嚟講，係嘛？但如果起翻信心啊，原來我做得啲嘅咁樣，咁可能我其他都做到嘅喎，咁樣嚇。只不過個問題喺度就係操練方式啊。 嗯， 嚇，究竟用興趣嚟培養啊，一用技能係好唔同嘅，技能係出賽嘅。 係 嚇，咁所以有時可能嗰個老虎仔咧，即係可能真係要打到上去，即係。即系木人行咁嘅感觉咯， 同埋啦，如果我成绩基本上都唔系太好， 系 我去学一个话剧，我自信心翻嚟之后咧，我好翻嗱，可能系咁讲啦，即系我五十分变咗七十分， 系 咁已经好好啦，系咪？ 系啊，啱。 唔系阿虎妈个仔个女唔系，原本系一百分嘅， 系啊， 即系九啊八分要见家长啊嘛， 系啊， 嗰啲学校 系 咁， 系咪先？冇错。 咁而家佢花时间走去即系跳舞， 系 喂翻嚟之后。一百变九十八，咁佢个自信心喺边度嚟咧？ 系啊系啊，嗱、那个问题就系好，但系未够好呢、這个字咧，系好攞命噶。 哇，真系攞命啊！点都未够好嘅。 系啊，系 啊，因为如果你话一百都好，就算可能佢仲有啲创意级嗰啲仲高噶嘛。即系可能对嗰个细路仔嚟讲，佢个天分啊，真系唔容许佢可以创作呢啲嘅。佢只系跟个师傅跟到足。跟住捉晒咧，已經係好盡力噶啦，咁所以仍然都唔肯攞冠軍嘅呢啲係。 所以我見到有一啲呢啲小朋友咧，佢係學呢啲嘅興趣班咧，係即係垂頭喪氣嘅， 係 同埋撇咗，淨係撇咗， 係好 冇曬 energy 嘅，冇曬 energy。佢唔係頹喎，淨係撇啊， 係 冇曬 energy 嘅 ，low energy。點解？因為哇，一個接一個，一個接一個呢啲咁嘅興趣班，個個都名師，要求甚高嚇，個個都一百分。哇！你全日個腎上腺素係不斷向上飛嘅、小朋友、 所以你見到啲工人咯，即係帶住佢八點，跟住接咗呢度就九點去嗰度咁樣趕車，十點嗰度咁樣。其實個細路仔好攰嘅， 係啊，喺車上瞓咯，車上食午飯咯，係啊，我見過有個小朋友係翻兩間幼稚園㗎， 係係，唉，但係其實個厭惡感真係好高， 係 啊，不過我覺得好處只係一個啫，就係、是。適應力可能好強， 係 即係佢第日出嚟做嘢咧， 吃得苦中苦， 係啊係啊， 方為人上人。 但係自我要求好高咧，可能乖嗰啲自我壓力好大嘅，即係覺得好內疚。 通常有情緒病啊，會 係啊會啊，因為對唔住父母的感覺咧，其實佢做到盡嘅都好似做唔好嘅時候咧，佢見到阿媽阿爸嗰個樣好難過咧，即係我諗個細路仔係受唔起嘅。 係 嚇， 如果萬一。遇到阿虎妈同阿虎爸 系 离婚嘅话咧，呢个细路仔嘅自责性就甚高啊！ 冇错，佢以为系关自己事。 系啊，嗰时我攞咗九啊八分啦。 系啊系啊，即系两个人都可能意见唔同，点栽培佢咧？其实个细路仔听都入耳啊，即系觉得如果真系离婚嘅话，佢都觉得嗌交多数都系由自己开始咧，都好内疚。 系啊， 系。 咁呢啲即系咁样点样去处理啲虎妈咧？嗱，佢真系用心良苦嘅。 系系。其实咧 在輔導或者個人成長角度咧，就係、是、學嘢最重要就係可唔可以應用到嗰樣嘢，嚇、 嗯 啊，即係唔係話吸曬落去個腦裏邊100分出翻嚟咁樣，但係平時我哋點樣將呢個學問用喺生活嗰度咧？咁第二就可能 話老實講，而家。我哋以前话，我哋翻学咧，除咗加减乘除之外咧，基本上喺生活里边都用唔到噶啦。 系系 啊，咁字识字系要紧要啦，当然用唔到啦。 系啊， 咁但系而家连加减乘除都唔使噶啦。 系啊， 我去到日本咧买嘢嗰阵时，哇，喺你佢嗰个找钱俾你嘅系点啊？你$100啊嘛，系嘛，即系1000 yen 抌落嚟啦。嗰部机自动计咗系自动找钱，唔会找错。 系 嗰、那个即系嗰个嘅收银员系唔需要计数嘅，净系咁嘅。 系系，所以有可能佢要喺度学到。嗰、那個進取嘅方法喺邊度？譬如話個效率喺邊度咧？或者甚至我見到啲讀書好叻嗰啲咧，佢做嗰啲叫大哥哥計劃咧，佢幫低班補習。 哦，咁好啊！ 係啊，反而覺得佢好開心啊！識到嘢之後，更加有用去幫一啲即係貧苦啲嘅同學咧。 實用嚇。 係啊係啊，嗰、那個實用咧係可能咁樣係補足翻嗰個壓力咯。 哦，嚇。咁但系虎妈就唔会容许嗰个虎仔去帮人哋噶嘛？你咁多时间练多两次琴咁啊？ 系嗱，所以个教育喺好紧要喺度，即系唔系个细路仔个问题啦、 嗯。 就系、是、个虎妈睇唔睇到个意义喺边度咧？咁样。 但系通常虎妈系咁嘅，一放工咧，即系如果系双职嘅咧， 系 佢一放工咧，嗱佢双职可能好啲嘅，双职个仔都仲有条有 道气，就要翻工唞气， 唞气啊嘛。而家疫情就惨啦，即系咁诶，佢一放工翻，佢一见到个仔咧，佢最难接受就个仔得闲，得闲呢个状态系万万不能接受嘅。你做乜咁得闲啊？做晒功课未啊？做晒啦。咁温书书咪温咗啦。咁温多次啊咁嗱，所以咧，从今有啲虎仔咧好聪明啊。阿妈未翻嚟之前就唔好做功课。 啲流力呢、這个流力， 同啲家庭佣工一样，点解晚晚夜晚先烫衫咧？就系你翻嚟我烫俾你睇。 系 喂，我日头做完原来冇用喎，冇奖赏喎。你翻嚟睇唔到我做，我未做俾你睇啊咁样。咁啊，呢个真系好大件事。 即系变咗佢又识得用呢一招嚟拆翻你一招。 系啊， 其实个妈妈应该检讨咯。其实系咪真系收效呢？所以我睇虎妈出嚟嗰啲家庭嘅细蚊仔咧，我谂系有好多喺名校读书，不过亦都有啲系跌得好急嘅成绩咧，就系、是、脾气情绪大过之后咧，系个反叛好大。 嗯， 吓、啊、咁到嗰个时候，可能个虎妈又冇招出到啦。 嗯， 咁变咗就个关系影响咗好大咯。 同埋有啲小朋友真系唔适合入名校嘅， 系 即系佢嗰个读书嘅能力同方法都唔适合佢嘅嗰个情况。 系 佢真系98分。 系 咁啊。阿虎媽要面對嘅問題就係見家長啦，個老師會勸退佢嘅，因為你一個細路仔就拉低曬我全班，因為我要100噶嘛，係咪？咁阿虎媽逼於無奈，真係要帶個仔走去第二間學校，佢又好難落台 嘅。嗱，所以佢要輔導，可能真係佢啦。 嚇， 個細路仔都覺得，即係我見過個細路仔要求我輔導佢阿媽嘅，即係話你唔使幫我， 我冇事嘅， 佢冇事。 余博士，我冇事。 個媽話佢抑鬱咩？其實佢笑到好開顏啫，完全唔係嘅。 係個媽見到佢抑鬱。係阿仔，你笑到咁樣，令到我好抑鬱喎。 所以講呢個時代要好多反省啊！呢種虎媽係咪真係表面？同埋初期好似好成功咯，都系睇耐几年至睇啦，即系可能未必系咯。 跑落去嘅时候，大家都喺个压力里边啊。 系，冇错冇错。 同埋虎妈，你会发觉佢侧边嘅朋友，除咗都系虎妈之外咧，其实佢老公压力都好大嘅。 系， 唔一定个虎妈隔篱都系虎爸咁。 系 咪嗰个爸可能另一种嘅型格， 系 接受唔到？点解老婆逼到个仔女咁紧要咧？咁样吓。 其实两种啦，一种就系成就好高嘅爸爸。咁所以个太太觉得即系老豆咁叻咧，我生个仔俾佢咧，都应该教翻咁叻咁样。 系， 但系第二种老公咧就系好唔抵得个太太用得压力对个细蚊仔。 嗯， 所以暗地里咧就有时讲反话啦，就叫佢你做5成得噶啦，唔使你阿妈咁多咁样。 系啦， 咁有时造成个细路仔就即系见人唔同人做唔同嘢咯。 死啦，两个即系阿爸阿妈标准唔一样。 系， 佢就识闪啊，好叻噶。 系啊， 我女婿嗰阵时都系噶，会走过嚟同我讲。我想食朱古力， 吓， 我唔得，咁阿妈话可以，我冇理由嘅，冇理由啊！我同你阿妈系同一个标准，咁我问阿妈个，喂，佢话你俾佢食朱古力，唔系啊，头先话。 阿爸俾佢食，我话冇理由嘅，我同阿爸同一个标准嘅咁样。嗱，你如果两个唔同，咪真系俾个细路仔，哇咁样咪胡混过关啦，系咪先？ 过关。 咁从今以后就学识一样嘢，就变咗韦小宝啊。 系啊系啊，我担心嘅，其实将来佢做嘢都唔会好。个诚信嗰度比较差啦， 会差啲。 睇形势做人嗰阵时候， 即系呢个墙头草啊，好紧要啊，要睇个利益系最重要。 系啊系啊， 如果唔系点生存啫？ 系啊， 系嘛？嗱，就如果阿爸阿妈一致咧，佢又好大压力，佢都唔知道边度唞气。呢个又真系大问题嘅 吓。系 系。咁你会通常点样处理啲妈咪啊？ 嗱，呢啲真系要喺佢感觉好辛苦嘅时候咧，先有得倾啊。 嗯。 吓，即系譬如佢觉得个仔好唔听佢话。甚至到反叛到，譬如抌一本簿啊，佢开始觉得有啲唔对路啦。甚至有啲人话咧，你个仔可能要睇下啲即系心理医生啊咁样。 即系包煲有问题。 系啦，真系即系有时我觉得好可惜咧，就系冇办法及早睇到自己呢一个将来会点样，睇唔到啊。吓、 嗯、 咁、所以我谂佢如果醒觉得快咧，系会好嘅、 嗯。 其实最明显睇到就系、是，其实细路仔中意咧系好有劲去学嘢嘅。 系 吓，但如果一冇劲咧，同埋一路喺拖延咧。其实反映到唔对路噶啦，吓、 嗯啊，即系佢用拖字诀嚟处理阿妈俾佢嘅压力， 系啦系啦系啦， 系你虎虎生威又点啊？咁我咪同你虎虎声咯， 系啊系啊， 即系细路仔系好叻嘅，我话俾你听，佢系揾到自己生存嘅伎俩， 冇错冇错冇错。 咁通常就系阿妈会发现问题先，就唔会阿爸揾你啦，会唔会？ 两个都有可能。多数都是同情的细路仔好惨过找我先的。 是啊 是啊同情。 同情。 但他觉得我。 会不会会不会个菲佣来找你 那个味道就讲但个菲佣其实最明是菲佣的。 是啊。 有可能我成日怀疑紧亦都见过细路仔将个菲佣当是他最好的知己朋友。 啱啊。 是啊真的会这样。 最体谅他。 是啊是啊。是啊 又帮他着衫着物。 是啊赶车啊。 早餐赶车。哇真的你睡下啦。 是啊 唞唞啦不是你等下边有精神去应付下。 是啊。 一个阶段的事 情。是啊。 那个真的直情是一个。媽媽所做的關懷角色嚟嘅， 係啊，冇錯冇錯，菲傭做咗媽媽， 所以有好多時個菲傭走咧，佢哋真係覺得哇親人離世嘅感覺啊，係嘛，連個唯一支柱都冇埋， 係 呢個係好陰公嘅事情嚟嘅。 啊，你講出咗個內中嘅秘密真係真嘅，即係個菲傭如果真係翻鄉下咧，係好傷嘅細路仔係，個瞭解人冇咗。 哇，呢個就係所以咧，呢度都聽緊我哋嘅節目嘅虎媽咧，就唔好等到你嘅小朋友出事。即系先至寻求帮助啦、 嗯， 早啲啦吓，即系留意下佢个表现系咪有啲嘢唔系好正常啊，拖字诀啊嗰啲咧，咁你就即刻要寻求帮助系好啲嘅。我哋先听一首歌，周杰伦嘅《可爱女人》。

咁今晚咧，我哋请到余德纯博士咧喺我哋直播室里边咧就分享个题目叫你知道我是什么吗？呢个妈咧就系妈妈个妈。咁头先我哋讲咗比较普遍，好多人识嘅叫虎妈噶啦。 系啊系啊，咁啊 估唔到啊，即系仲有啲系咩妈咧？ 其实我计数咧，就虎妈5% 嘅啫， 即系好少嘅。其实不过就最大声音，即系好多讨论。 冇错，个爆炸力最犀利，即系影响细路仔嘅情绪啊。 系啊。咁引嚟嗰個後患無窮， 後患無窮嚇，亦都可能影響家庭關係幾嚴重嘅虎媽，因為佢落重藥啊嚇。但如果我哋講翻直升機嗰啲，直升機媽係仲早期呢個名稱出現早過虎媽嘅。 哦，係啊 嚇。咁啊講緊即係佢哋好似架直升機咁樣咧，屋企裏邊不斷咁樣盤旋喺上空咧，即係其實就係個仔個女就做緊功課，佢就喺附近度。一个天眼咁样夹住佢， 所以而家个再新啲系叫航拍机妈 噶，系系系，冇错冇错，啊再新啲，再新啲， 系我哋真系好惨啊， 好惨！ 我睇做咗功课，嗱而家疫情系基本上有啲家长同埋啲老师之间嗰个嘅摩擦系大咗噶， 系啊，系啊， 因为喂我用 Zoom 教紧你个仔。 系 个阿妈就喺后边就教紧佢个仔， 干扰其实。 以前上堂冇啊嘛，阿妈睇唔到嘛。就算话我用望远镜喺对面，我望过嚟，我听唔到你教嘢啊嘛。 系系系， 而家系听到啊，会净话老师你讲错咗噶嘛。 呢啲业余助教其实好得人惊， 好惨。 但系佢又好似好识嘢咁样噶， 系啊， 因为佢系读埋一份嘅，真系 吓， 即系佢留意个仔测验啊。交功課啲日期咧，佢記得仲實過仔嘅，所以佢因為好驚個仔有嘢追唔到程度啊。 唔係，同埋而家翻學咧就同我哋細個唔同啦。而家唔係話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嘅係第幾週啊，即係 day 幾啊。 係， 因為有假有依個嘅公眾假期啊嘛，咁所以用曬 day 一、day 二、day 三，你就唔係記住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嘅，咁樣記就會亂曬噶，即係完全唔啱學校嗰個嘅時間表噶嚇。咁嗰啲食星期媽就夾實啦，喂。佢系 day 十二 ，OK， 系咩嚟嘅咁？哇，唔系执咗书包， 系好犀利。所以其实佢哋系好嘅吓，即系摆好多时间啲仔女。不过问题一度咧就系佢即刻去帮佢唔得嘅嘢咧，就令个仔女冇机会去帮自己啊。 嗯， 吓，因为乜都够，乜都急够， 系 咁变咗佢真系未伤过啊，亦都可以话咧系佢唔识准备嘢。因为父母帮佢准备晒，成个时间表都系父母设计 嘅。我哋最近都讨论过咧，即系香港男士咧就同外国的男士咧就香港男士嗰、那个冇啲 gentleman 嘅风度啊。 系， 例如话个女士上车，你点解唔闩车门啊？或者个女士落车点解唔开车门啊？咁后屘再讨论落去嘅时候，发觉原来话咩咧？我都啱啱想同佢闩车门，嗰、那个女仔砰声闩咗你自己。我都未喂我落车，仲要兜个弯落过嚟噶嘛？你个女仔已经自己攞车啦，咁样嗱。有时候香港女士嗰个反应太快， 快系 咁呢啲食星机妈个反应就系太快。 系啦系啦，你讲得啱啊！ 我想献殷勤嘅机会都冇喎，而家系咪啊？ 系 嗱，呢个根源话我冇 gentleman， 系啊系啊， 一样嘅情况。 系啊系啊，根源喺度，所以你要发觉佢啲仔女咧。亦都知道一定有人幫佢補足噶啦，咁所以落得你咪幫我及住咯，係嘛？有你留話俾我聽啦，咁即係多個秘書啫嘛，其實係。 啊，咁啊，所以成日漏嘢啦， 係啊，成日漏嘢， 因為阿媽一定會幫我執翻嘅，唔使擔心。 冇錯啦，冇錯啦， 所以冇手尾啊，形成咗。 我都好擔心嘅，即係第日如果佢真係住宿舍，真係好弊，可能阿媽都搬埋去。但係我都聽聞幾年前有嘅大學咧，健身生。阿妈陪埋去嘅，真系有喎。 发见工都系阿妈陪。 系啦，冇错啦。哇，咁即系话呢个延伸呢、這个直升机，好耐好老牌子。 到佢话辞职唔做都系阿妈，但阿妈帮佢请假，帮佢辞职啊，咁样噶。 系啊，系啊，系啊。 呢啲直升机妈真系好掂嘅， 真系好掂， 好掂。系最终系令到个细路仔学唔到嗰个真正独立。 系。那个真正嗰个即系社交啦，或者个成长年岁啦，一路都冇加强过嘅。 会唔会拍拖佢都真系喺附近嚟即系用？ 我相信会啦， 夹住。 我相信会。我谂未必拍添啊，佢同佢拣埋。 阿女拍拖叫个男朋友嚟我屋企坐喺度 ，OK， 等我同佢上下堂先啦。 即系呢个机会都真系有。即系你谂下，如果一个细路仔由 六岁到到十六岁咧，从来未揸过主意咧，有整咗十年都系差唔多推论嘅啫。 系 系嘛，佢人生都系靠另一个继续落去嘅人，可能就系佢妈妈或者家姐咁。 嗱，我阿妈就唔系食星期妈啦，不过我系拉仔啦。 哦， 我拉仔咧就屋企厨房永嗱，我其实住间屋好细嘅， 系 又唔系啲大屋嚟噶。 系 咁啊，但系厨房我阿妈永远唔会俾我入去嘅、 哦， 家务唔会俾我做嘅。 哦 洗衫唔会俾我洗嘅。 哦 咁啊拉仔啊嘛，因为咁啊。咦，到到发觉我结咗婚之后咧就出事啦，真系出事。我去外地，我唔记得个 keep 嘅密码啦，因为我读写障碍记 number 好渣噶嘛，三个 number 我记唔到啊，即系譬如话你 set 咗304咧，我可以记咗403嘅，或者记咗034嘅，即系总之系唔啱嘅。即系记啱个三个 number 要啱噶啦，但系嗰次序记啱埋咧，已经系即系中头奖啦，基本上。咁啊，好啦，开到个 keep 之后咧，我要打长途，因为嗰阵时冇 WhatsApp、WeChat 噶嘛，打长途就翻嚟问我老婆，嗰件衫喺边度啊？我答我一流啊，咪喺 keep 入边啦。我点解要问咧？就系、 是、 佢个 keep 个 keep 系佢帮我执噶。咁我走啊，就是、大件事啦。我点解执唔翻啲嘢入个 keep 嗰度？佢删唔翻，冚唔翻埋。 啊！ 只要我40岁先第一次自己执 keep。 哇！好大革命喎、 啊！好大革命！我净开香槟庆祝。 啊！不过你呢番事系好打动翻好多直升机嘅家族咧，有得救即系话 有嘅。睇下即系你嗰个老婆系边个？ 系。 如果你老婆又系直升机老婆咧，咁啊好啊。就一生太幸福啦！你 系哇，所以个老婆嘅地位几重要啊！ 我哋一生人都喺两个女人手上噶啦， 啱上下集 俾阿妈，跟住俾个老婆。如果再唔系，如果老婆早死嘅，我就俾埋个女，都系第三个女士就系阿 大结局啊！真系要 咁啊，即系咁。咁所以嗰个男士咧，嗰个嘅成就感咧，系我就体会到少少，系会弱嘅。喺屋企，即系家头细务啊，屋企啊，同埋个责任感都系一个问题。 哇！我家长我要请你讲啊，你现身说法咧，呢啲真例好打动人。 嗱，我妈唔系食星机妈嚟嘅吓，因为我系拉仔啫， 都 已经咁大件事 啦。 嗱，拉仔，我但系当然我就好少大漏嘢啦， 系 好少漏，因为自细我冇训练我嗰样。样嘢啊嘛，咁冇训练我接衫，冇训练我执衫。 系 你知我结婚第四晚到啦，我太太同我讲，我好中意煮嘢食噶，我都好中意食嘢噶，不过唔中意洗碗噶。咁你早讲啊嘛， 早讲 啊，我唔中意煮嘢食，我唔识煮嘢食啦。我中意食嘢，但我更加唔中意洗碗，因为我记唔使我洗碗噶嘛。咁啊，喂，我洗咗四晚哦，今晚。都应该你洗啦啩，咁我洗咗四万我洗啦咁啊，我就晚晚好唔明啊，我老婆点解洗碗洗成半个钟嘅咧个厨房？ 哦，系啊， 有冇搞错啊？咁嗰晚我洗咧，原来我五分钟洗完啦， 系啊， 我几有成就感啊， 啊 跟住话你真系洗咗，佢咁快噶，我系啊，洗碗啫嘛，咁佢话咁啲碟咧，我话你话洗碗啫嘛，我唔系中厨师嘅，咁我电饭煲咧，吓乜电饭煲有用过咩？ 系啊， 即系你冇呢啲训练咧， 系 你就好惨啊！ 哇，咁即系而家要即系好以你呢个经验，即系可以开啲补习课程。 开补习课程 喺结婚之前， 系要嘅。不过唔好啦，而家啲夫妇唔煮饭噶啦，厨房冇噶啦，而家 冇 系个电磁炉喺度搞掂噶啦。咁呢啲小朋友，即系你会点样帮佢 啊？真系好啱啊！即系唯有样学样嘅啫。 嗯 啊，即系俾佢睇到点解其他嘅细路仔咁掂嘅咧？ 嗯 啊，就有自信啊，自己安排，所以一个恩嚟啊！吓，其实好多呢啲妈妈咧，应该望下喺啲学校咧，或者嗰啲社交团体里边咧，真系有啲其他妈妈同仔嘅关系唔系咁样。 嗯 吓，同埋你可以睇到咧，其实长期咁样依赖屋企嘅人咧，其实都唔系好敢见人嘅。 特别如果有营会啊， 系啦，我同意营会好大， 你就真系咩真章 睇到晒啦，睇到晒啦。 我试过一个营会咧，个小朋友咧就3日都唔敢刷牙， 系 因为佢唔知点样 擠啲牙膏落牙刷嗰度啊，就咁簡單噶啦。咁嗰啲小啲隔離嗰啲小朋友咪笑佢咯。 係， 我唔同你做朋友啊，口臭啊，你冇刷牙咁啊，哇，佢好慘嘅。 係，所以以前學界好興嘅，好多小學咧都好著重啲聯校咧，著重啲營會啊。 嗯， 營會係一個幾訓練到自立嘅地方，有時滴起心肝做人就喺營會發生嘅嘢啦。係，佢做過一次之後，發覺呢個唔係咁難嘅喎，咁樣，同埋慢慢覺得，都唔係好光彩啊，俾人睇到自己唔識啊。所以死死气都学识啦，有啲细路真系咁样嘅， 即系逼到埋嚟， 系逼到埋嚟 啦，咁 样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如果食星期妈，你会点样处理佢咧？ 嗱，呢个妈妈就真系弊啦。嗱，可能佢要谂翻起转头，佢个目的系为咗乜嘢咧？吓，佢系增加个细路仔继续长大唔到嘅时候咧，其实第日个忧虑更加多。吓，反为个细路仔会感觉到自己咧好惭愧啊，其实自卑感好多时候好多。所以我想一个妈妈，如果与其成日都讲她弱点，不如想想她弱点的来源在哪里。譬如每个礼拜设计一两样东西由她自己做回，由她最易，譬如我通常来讲写下十样东西，由个细路仔拣佢认为最易做嘅，做咗第十名嗰样嘢先，然后上第九、第八，一路上翻去，咁慢慢觉得做咗五样啦，有咗信心啊。佢會上埋有剩嗰五樣咯，咁、個媽媽同埋咧鼓勵佢去 camp， 一真係好緊要。 同埋阿媽對個仔女冇信心， 係、去完 camp 佢就睇到啦，原來個細路仔都唔係污糟邋遢翻嚟，有沖涼嘅喎。佢講點解你識嘅？嗰陣時要學， 即係其實喺個社交場合裏邊好正常嘅嘢，點解會突然間喺你個仔身上唔正常 咧？係啊係啊， 你真係要反省一下。 係啊，要反省啊。係啊， 因為佢都會整個航拍機喺度影住睇，及住睇喺個營會裏邊發生咩事。 航拍機又出現。 我哋好奇怪，另一個叫象媽， 象媽嚇，象媽 即係大笨象個象。 係啊係啊， 係咩意思啊？ 嗱，象媽就好犀利啦。象媽就係佢照顧到嘅地步咧，呢、這個細路仔係黐住個屋企咧，好內向嘅。佢、可以好乖吓，佢 啲象仔跟住阿象妈， 系啊系啊，但系佢听话嘅，佢服从性好高嘅， 因为大笨象阿妈嗰只鼻好长，一嘢就卷你翻过嚟， 系啦、啊，卷你翻嚟啦，系啦、 啊。嗱，我成日觉得华人同西人好唔同， 系。 你去一个公园你就知啊，而家近呢几年好啲嘅，好咗嘅，我觉得。你见到公园嗰度咧，啲西人咧，我都唔惯啊， 系。 我去到外国真系唔惯，我依個原來好耐冇見過小朋友自己即係兩歲到咧學行啦，自己走去行喎。 係啊， 佢跌低咧，佢媽望住佢喎。個小朋友一跌低咧，佢擰轉頭望一望阿媽，阿媽就好鼓勵佢。 係係， 佢自己爬翻起身笑下咁又走咯。 係 嗱，如果呢個情景咧發生喺環嗰度， 第一 見唔到咧， 係 冇可能見到佢離開阿媽手掌。 係 即係咩叫丈夫？丈夫一丈之內嗰個夫啊，即係冇可能離開手掌啊，因為佢方便佢好似大笨象個鼻咁啊，一嘢撬你埋嚟啊嘛，係咪先？咁如果一跌親咧，哇！呢、這個媽就撲埋、那個仔就 真係喊得好勁啊， 喊得好勁，因為佢識睇，原來阿媽好緊張，我即刻喊。 佢知道自己好慘啊！ 你外國啲冇喎，佢跌親一定轉頭望望阿媽，阿媽鼓勵下佢笑一笑，佢一笑跟住冇嘢啦，咁又再蹬一蹬啊，起碼行噶咯喎。係 啊， 哇！呢種景象我直覺得我都擔心啊，你明啊？我都原來。我都中咗毒喎，原來，我都有啲象爆係。 係啊，我見到嗰啲直情係嬰孩擒樓梯都見過。 哇，仲驚啊！我淨覺得喺側跟直情，喂，我即刻變咗食星機巴噶啦。 係啊，同埋樓梯冇平噶。 係啊， 我都見過咁樣擒咗 人。哇！你阿媽去邊啊？哇！去係咁危險嘅，即係我哋已經喺香港慣咗接受咗嗰種。 係。 喂，呢、這個情景係唔正常喎。 係。 其實係我哋唔係好正常。 係啊，係啊，所以呢種象媽咧，其實同直升機啱相反嘅。 嗯。 佢咧就覺得你唔識做啊，咁唔好做咯，好辛苦嘅，早啲瞓覺添啦咁樣。 係 啊，成日轉學校就呢啲啦，啲辛苦辛苦揾間唔好咁辛苦咯， 唔好讀啊嗰個 嚟。啊係啊，所以成日睇報紙揾學校嗰啲呢啲媽媽咯，佢好怕個細路仔喺競爭嗰度咧係失望啊。 哦， 所以最好就係冇競爭嘅環境， 與世無爭。 係啊，逃避痛苦。 嗯 啊，其實都好可憐嘅，嗰、那個細路仔樣都驚嘅。 係 啊，所以又係同佢真實年齡好唔相似嘅， 同埋同嗰個真實處境唔一樣。 是 真系处境一定有竞争， 系 系嘛，良性竞争又好，恶性竞争都系一种竞争嚟噶嘛。你冇竞争点生存啊？系、嘛，冇可能噶。 系啊，啲同学都咪其实一齐学，咁可能佢快过你啫，但系佢会睇为有呢个系好惨噶，咁劲嘅啲同学咁样。 咁啊，翻屋企報告俾阿媽聽，阿媽走啦，走啦，走啦咁樣。 喂，咁但係我哋最後尾，你去到一班同你一樣咁渣嘅，都有一比較噶嘛？喺渣嘅裏邊都仲有再渣噶嘛？即係你去到零分，又有人負分噶嘛？ 所以走無可走， 走無可走、啊。 所以擴貨咯，即係出資引清咯。 哦， 即係我睇到呢條路啊，即係其實望到但係逐級樓梯級睇一路跌落去嘅。 嗯嗯。 啊，所以有時象媽嗰啲表面就好似好開心嘅細蚊仔，但係其實嗰個不斷睇到失望。其实他自己都很惨的，好似好难人哋问你在哪度读书啊，读乜嘢咁样，可能他临咗一两次班咁样咧，佢都唔敢同人讲佢自己嘢，所以好静。 六年对咗百间学校啦，咁 系啊系啊，好静、啊。所以有时我明嘅，点解有啲人话佢性格好静，我唔系，佢遭遇嗰啲嘢令佢好静，可能佢唔系咁静嘅人嚟嘅， 都唔敢讲 吓，唔敢讲吓， 系嘛吓，同埋一讲出嚟都系瘀嘢， 系。 吓、啊，都唔系好光彩嘅，咁点咧？咁样吓、 啊，所以你今日几个都极端嘅、啊，一个就成日攞奖啲虎妈嗰啲，一个就一唔得就即刻救佢，呢、這个就唔系一见到比赛场合就即刻退出， 系 啊，即系好唔同嘅妈妈， 即系用逃避嚟面对所有嘅困难同压力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但系逃避都系一种压力嚟嘅， 系啊，其实。越逃避越怕，越怕更怕咯。咁、所以即系知自己个阴影喺度咧，破唔到啊。 但系象妈会唔会系基层人士多啲啊？定系唔会系啊？ 两样都有嘅，其实、 哦。 我觉得越多系基层添、初初就唔系，初初就话我哋穷啊，我哋要挣扎啊，或者话冇得拣噶啦，一定要俾心读书啦咁样。但系而家我发觉开始又变紧啊、就系我喺香港呢个环境咧，佢哋觉得。仔女是他唯一快乐的来源来的、特别夫妻关系不是太好好傾的时候呢他寄望给这个仔快乐、所以个仔一不快乐他就带他离开的了。 即是个仔变成宠物 是啦宠物这个字 宠物 来的真是宠物。 啊、但你学不学到东西不重要你陪我然后、大家都开心那就好了 ,OK, 有用我给你吃那么简单嘛是吧读书也不是那么重要、如果不开心不要读都可以的、哇那你怎样处理就是跟这些象妈倾偈 所以很多时候我都做一些训练班给家长。或者啲學校自己搞嘅，有啲學校都好心機，佢鼓勵啲家長啊，你覺得真係搞唔掂咧，你即係學下咁樣。咁其實我哋俾嗰啲積極佢睇到就係俾啲人版佢睇係最好嘅、有啲真係咁嘅出身，但係後來佢經歷過一個改變咧，就係佢改咗個生活方式，譬如佢成日嘗試新嘅嘢，或者頭先有講由最易嗰啲改起，咁令佢起翻信心，亦都有啲係識到啲朋友咧。嗰啲朋友係真係好好，譬如啲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咧，佢哋真係過來人咁樣。啊，我以前都係咁怕醜噶咁樣。 即係你班大哥哥、大姐姐都係曾經係象媽嘅仔女。 係啊，係啊，有啲學校個名叫學長計劃啦，即係我覺得幾成功呢啲嘅。即係呢啲即係師長嘅獎啊，即係學長價就係佢哋俾佢哋睇到仲有希望嘅。好似你頭先咁，你話四十歲都仲有得救，即係好多人咧覺得一睇到一啲例咧係好激動嘅，真係覺得。 我成日同人講嗱，你啲仔女讀寫障礙真係唔緊要嘅，我都讀寫障礙啦，咁我都讀到博士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我帶俾你盼望喎、 啊，有盼望啊，真係有盼望啊！呢個世界好需要多啲呢啲咁嘅知識。 係啊，你話喂，你自細都係天才嘅，你讀到博士有冇正常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寫障礙都读到嘅，咁即系你个仔女有前途啊，放心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而家兴嗰啲目的论好啱，即系唔好咁快话注定啊，睇个样系唔得啊咁样。在乎你有冇决心咧，定个目标去行嘅啫。就算你行唔晒都，你行咗一啲，已经唔同咗噶啦。咁有时决定于你肯唔肯定呢个目标出嚟咯。 所以如果冇目标，你或者你个目标为咗逃避现实咧， 系 嘅人生系咁嘅，个责任咧迟早都要负。 系， 不过你褪迟咗负咁解。 褪迟咗负， 但系付一个代价更大嘅， 冇错。 咁我哋先听首歌啊，容祖儿嘅《世上只有》。

约翰逊同未婚妻一直希望对寓所进行大装修。据报两人形容前首相文翠珊入住时选用的家具品牌是噩梦，希望换走。报道又指约翰逊近期备受舆论压力，要求他解释怎样支付这笔约20万英镑的装修费用，他早前说是自己支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853点，下跌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89点，上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3，日元108.81，瑞士法郎0.912，加元1.236，人民币6.481，英镑对美元1.392。欧元对美元1.21，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56美元，卖出1,775.4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多云，初时有几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选民登记小剧场2021，香港电台第一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5月2号、啊。 老豆，俾晒贴士你都记唔起嘅， 好似有啲印象，但系硬系醒唔起、啊。 姐姐，话俾你老豆知啦， 5月2号。咪就是选民登记的截止日期咯。 留意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开心日报节目有得听。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倪匡散文集第五章，名为尽头。呢一辑散文有20篇咁多。尽头就是写魏老先生认为去得太尽的世态，这篇都叫他好唏嘘，不吐不快。他提出个人的看法，比方贫富不均的社会，任何社会皆难以避免，但在香港，大众传媒不断将有钱的人如何享乐的生活不断地介绍给公众，叫一些辛苦赚来月薪还不及得有钱人的一餐午饭的人，很容易滋生一种憎恨之心。倪匡认为传媒不应该这样去宣传，这样是去得太尽了，何不美化一些知足常乐的另一面，何苦不停止制造社会的不满情绪。 尽头这一辑有一句格言，让我们警惕怎样栽培孩子。你只彩虹给孩子看，工作稍迟可以做，你一直埋头工作，彩虹就不会停留了。他建议不要将孩子当作囚犯， 这都是魏先生的人生小品，不需要华美的文采，但流畅有力的说明和客气诚恳的倾谈，叫人感到更加有说服力。这些就是生活的散文了。 对于演员的演技，倪匡亦都有心得，他认为演韦小宝的梁朝伟可谓心性得人，真是不作第二人选。他认定那股懒散的神态真是不容易演出来的，又说韦小宝进入青春期竟然同演员年龄吻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用倪匡的话，再挑剔的人看了原著再看梁朝伟的演出，都会说这个就是韦小宝，这个是可遇不可求。因此倪匡说，女怕嫁错郎， 粮怕入错行，气怕选错人。 倪匡用突破一词嚟讲表演界嘅表演者，表演者改变原有形象嘅行动， 情形就好似柔弱嘅女性忽然喺爱情面前坚强咁样站立起嚟，做到坚定不移，改变咗本来嘅形象就系突破。突破唔止外在，更加系内在。 倪匡喺创造或创作上都系好具心得，佢嘅观点叫人拜服。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倪匡散文集》，作者倪匡，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系林以乐，咁今晚咧好开心咧，就请到呢个资深情绪心理同埋辅导学讲师啊，余德纯博士啊，今日同我哋分享个题目叫你知道我是什么吗？咁已经讲咗好啲好几个妈噶咯，或者系虎妈、象妈同埋食星机妈，咁啊。仲有系啲咩妈咧？ 仲有水母妈？ 咦，水母喎、啊，好惊喎！ 你惊？ 我哋嗰时候水话，喂，遇到八爪，我哋俗称叫八爪 啊 嘛， 系 嘛？特别喺浮台一见到八爪围住就唔掂当噶咯喎，咁样系咪咁恐怖咧？ 即系依附住 啊，黐住你， 黐住你。嗱，咁其实咧就的确几似嘅，因为个依附就系支持啊，啊，即系你想你想点样咧？我都会成全你， 啊、 例如话你想买个机，想话再先进啲咩级数、啊、我买俾你。 系， 总言之，个细路仔咧一有个冲动啊，佢就即刻打算帮佢满足咗佢。 嗯， 咁呢、這个 好快速， 好快速，好快速，即系好孝顺啊，可以咁讲，就应该冇呢个字嘅，阿妈孝顺仔女系，但系 有啊， 真系有嘅，真系有，即系冇形容词啊，唯有用一个唔知啱唔啱嘅字，即系孝顺。 冇咧，中文可以而家用一个新嘅演绎去解释嘅， 系新嘅演绎， 系咪啊？用字系会随住时代改变嘅嘛。 譬如佢唔做，佢用个样表现，唔想做功课， 嗯， 咁佢。好难得、哦，即系个面口表情咧，系完全唔嬲嘅，即、 嗯、 令个细路仔唔感觉到咧自己嗰样嘢系唔啱嘅，即 系 好叻，好叻我哋演技系，即系变到个细路仔见到啊咁温和嘅，即系妈妈咁样，咁咪唔做咯咁样，所以见到好多老师嘅反应啊，即系有时我系做啲教师训练咧，佢话佢哋唔交功课，佢冇内疚嘅啲细路仔。 哇！我哋以前哇，翻学第一样嘢就系 check 有冇。做晒功课 系 冇嘅时候咁点咧？就早啲翻学校就 抄啊，起码都翻。 因为嗰时冇手提电话啊嘛，系咪？冇得 call 啲同学，咁又唔可以上，冇得上网咁啊，梗系早啲翻学校，跟住问个同学做晒未，拎出嚟抄。 系啊系啊系啊， 死都抄掂晒， 集体创作起码都 打钟嗰跟分钟抄好晒交功课，冇做功课边敢翻学？ 好怕，真系好怕。 喂，而家唔系嗰啲小朋友冇做，有冇做功课？冇。佢真系冇内疚， 系啊，唔系同埋唔使解释个最有趣， 系啊， 即系以前都会度一啲 度啲桥啊， 感人肺腑嘅说话咁样，但而家冇。 寻晚落雨打风啊，屋企穿咗窿啊，哇，赶住滗水啊，所以做唔似老师咁，即系咁噶嘛。 系啊，啲水母妈系即系个细路仔觉得冇嘢系紧要嘅，吓、 嗯 啊，就算你读唔读书，你唔中意又唔翻学啦，咁即系我真系见嗰啲学校社工咧。佢哋見到一日兩日冇翻咧，就自動睇下，喂有冇咩事啊咁樣。咁佢哋有跟咗學校規矩，啲學校就係連續三日至要特別啲告假啲嘢咁樣。咁佢就第三日翻學嘅。咁、 哦、 但係跟住又唔翻學嘅。 跟住第三日翻學嘅。潛艇嚟喎呢個。 潛艇啊，呢、這個潮靚潛艇。咁但係成個軍師嘅背後係佢媽媽嚟嘅喎， 係 嚇、啊，即係變咗佢幫嘅程度比象媽更加犀利。象媽就唔想佢競爭啫、 嗯， 但係都翻學嘅、 嗯。 但係呢一個水母媽咧，就係、是、如果個細路仔唔開心，佢自己會喊嘅。 哦， 係啊， 咁你谂下， 代入得咁紧要啊？ 啲孝顺啊，真系唯有用翻个字系。 系咯， 吓，所以你会谂下呢个，我哋心理学叫自由儿童啊， 嗯， 即系嗰个细路仔系一个完全自由嘅细蚊仔，一路长大都系自由嘅、 啊， 你做你中意嘅嘢咁样咯。 系，咁对个细路仔有咩影响 咧？嗱、啊，个影响好大啦，即系。第一他没有奋斗的经验的、 嗯、 即是没有东西落力过去做的、 嗯、 亦都可以说呢对他来说他没有什么信念是很坚持的、 嗯、 因为任何东西现在想到不同都不紧要的、啊、所以最重要是即兴咯、 啊、 所以如果我们要做一些所谓训练、啊、辅导呢要看一个小孩子究竟他做了多少东西对去想、啊、因为他不对的事情太多了 系 啊，即系 冇即兴， 全部即兴，要即兴。所以我见到有时点解好可惜，好多香港都系分开好多级数嘅学校咧。 啊， 有时真系好难教，就系、是、真系有啲学校嘅学生，好大部分系咁样啊，变咗个老师都好辛苦，即系但求鼓励佢多啲翻去学，即系捧下场啊吓，即系 喂三日翻两日啦， 系啊系啊，系 啊，即系已经系。其实是打算他读完个中学就完咯， 嗯， 啊、但系好可惜就系真系嗰几年系真系好嘥咯， 嗯， 吓、 啊，咁对个妈妈你会点样同佢处理 咧？嗱、两种妈妈，有一种好无助嘅、 嗯， 啊，即系我哋机构有时都做一啲即系服务啊，帮一啲基层咁样咧，都见到一啲妈妈即系坐喺度，佢好虚心问嘅问题就系、是、我唔识点同佢讲咁样， 嗯， 但系亦都有啲问题仲严重啲就系、是、我唔敢同佢讲。 即系阿妈唔敢同个仔讲， 即系我惊佢嬲啊！ 哦， 惊佢唔开心，哇！真系好似债主咁样嘅感觉，咁、 嗯、 变咗真系佢个内心世界咧，要了解一下。 所以你头先嗰个形容啱，即系阿妈成为咗孝顺个仔，因为成个角色倒转咗。 系调转咗。 通常个仔惊阿妈，或者阿仔话唔知点同阿妈讲啊嘛， 系啊系啊， 我冇做功课，咁、啊、我点同阿妈解释我冇做功课翻学咧？而家唔系话阿妈。 冇错， 死都唔知点去讲咁样。 冇错、啊、所以我反而觉得嗰啲有得教啊，即系家长系佢好虚心，变咗我话咁样啦、啊。通常我哋有啲方法嘅，譬如揾翻个共识啊，就系话咧，我哋要求嗰个细路仔咧做翻一啲佢自己选择、觉得都肯做嘅责任。 嗯， 譬如佢有啲科佢中意读嘅，或者嗰啲小说啊、公仔书啊，佢中意睇嘅，俾翻佢揾一啲学先。如果佢唔建立得学习兴趣咧。佢其他啲更闊嘅興趣佢做唔到啊！咁、 嗯、 而個媽媽咧就係、是、你睇到佢做，你唔好話佢陰功嗱，因為你好危險噶。係 咯， 佢一見到佢，哇！會唔會好夜啊？哎呀，慘要瞓噶咁樣。 哇！成本書咁厚，成卅頁喎、啊， 卅頁都話好陰功，所以一定要改佢個情結啊！ 嗯、 就係、是、其實個問題咧，可能你有啲虧欠感咧，係對個細蚊仔，譬如你覺得自己屋企環境唔好，佢已經一出世咧。享受唔到人生好快乐嘅嘢，咁所以你唔想佢唔开心。 快乐嘅嘢唔系喺物质嗰度。 系啦，嗱，呢个就系要改变嘅嘢啦，即系唔单喺物质嗰度嘅，吓、 嗯， 但系佢哋睇唔到啦，吓、 嗯， 但系亦都有可能咧，呢、這个妈妈通常都系孤立嘅、嗯，可能系丈夫好少同佢沟通啊，倾偈，或者好远地方做嘢咁样，亦、 嗯、 都冇朋友，所以我反而最容易帮到个妈妈就系有翻啲比较正常啲教仔女嘅朋友。都是妈妈级的，他参加这样的群体小组呢是容易一点的、 哦。所以那个小组那个 是、啊那个、功能很重要。 功能 很重要。 贡献很大。 很重要。很重要。即是我也见到一些很有心的人 很肯帮这些所谓弱势的家长呢。咁有些人真的走出来说、哎、我跟他交个朋友倾下偈啦咁样。 但水母妈是不是最好不要撞到阿虎妈咧， 系啊，我谂好少机会撞到啦， 会激到爆血管啊！虎妈会， 我谂虎妈嗰个赛程表已经好紧密啦，唔得闲出嚟， 最忙啊！虎妈 系啊，最忙虎妈，所以我觉得好可惜啊！即系如果个细路仔喺唔同嘅家庭长大，即系有唔同嘅结果啦，吓、 嗯 啊，所以有时我哋要帮翻个细路仔睇到就系咧，表面睇你好似享受到一啲嘢系。冇乜好辛苦，但实质上你个心系咪好快乐咧？咁、 嗯、 即系如果心理学睇就话咧，我哋有两个推动力咧，一系就快乐令到你更加想做嘢，但系痛苦都系一种推动力嚟嘅， 系噶 吓。如果你忍无可忍，唔甘心，可能都系一种推动力咯。咁、 嗯、 有时我哋即系俾翻啲小朋友咧，或者嗰啲中学生咧，大家扫个心声啊、 嗯， 然后大家揾就系每个人定一个目标。即系做好一样嘢啫，呢个月咁样，咁、 嗯、 佢发觉佢完成到嘅感觉咧，佢自己好想去揾翻呢个咁嘅战利品啦。 所以个目标由佢自己定嘅。 系啦，系啦，系啦。多数嚟讲，我哋都鼓励佢 揀一本課外書是你很喜歡的、 嗯、 好記得有本書很好叫《八十日環遊世界》，是很多小孩子甚至很懶得出去看的、 啊、 因為裡面是包括了很多東西，包括地理、啊、歷史、啊、不同的文化和很多有趣的故事。 最美的巧妙性就是個時差了， 是啊是啊，你還記得證明很有效很有效很有效還有通常我給他看的時候是中英對照的、 嗯、 變成他會很有趣就看、啊、中文為什麼那個字呢，這樣有時這些鼓勵呢他慢慢覺得、啊、原來看完一本書都有成功感咯。 嗯， 啊， 咁嗰個成功感就幫助到佢。誒、欸，我原來可以完成到一件事嘅，唔係嗰度過往嗰種嘅感覺就虎頭蛇尾嘅。第一、第二就要阿媽喺後邊幫我先搞掂嘅咁樣。咁啊，其實佢係即興嗰三分鐘熱度，咁跟住就冇咗噶咯。 係，所以我哋要個媽媽甚至爸爸出嚟咧，幫佢慶祝。 嗯， 如果做起咗一個目標咧。我哋大家一齐为呢件事咧，譬如食雪糕咁样饮汽水庆祝都系好嘅。 哦，原来咁样。 系啊，一欢乐完咗咧，个斗志出翻嚟咧，咁我就叫阿妈啦，你唔好再就佢啦，佢准备大个啦咁样。咁、 嗯、 佢叫阿妈，你唔好再就我啦咁样。有时真系见到呢啲情景咧，系好好嘅，即系哇！你发觉到呢个妈妈系俾个仔再教育翻嘅。 阿妈大个啲啦，唔该。 系、啊。是啊 你又自己独立啦，唔该。 系啊，系啊， 唔好成日夹住我，帮我执手尾啦。 所以我觉得做家长教育系香港好需要嘅嘢、 嗯， 即系譬如我机构或者啲学校咁样咧，我觉得学校如果肯摆啲资源咧，啲时间啊，约翻佢。事实上，香港好多家长系失业 嘅。不过嗱，事实上又唔系好公平噶，阿余 Sir， 因为点解咧？好奇怪噶，你揸车都要攞车牌。 系啊。 做父母唔使考牌嘅，系嘛？你个车死物嚟嘅，但系嗰个生命嚟嘅，唔使考牌嘅，咁啊做父母咁啊咪乱做咯。 系 啊，以前阿妈点做咧，我可能就跟咗阿妈点做，或者以前阿妈点做，我就系唔跟阿妈咁做，咁啊，即系呢两个效果啫嘛。但第三个就 mix 啦，咁啊系啊，咁啊一般上就系都唔知点先至叫啱。 系啊，但变咗乱做啊。 嗯， 但系我觉得边个人有责任去帮翻佢哋咧？啊、真的要靠很多社會人士肯積極為這班人著想咯、 嗯、 如果不是受害的是那班小朋友的將來一個 很長遠的 人生，這個就是那個循環了，如果那個家長出事令到小朋友受害、 啊、 他們會將成為了將來的社會的栋梁同埋主人翁， 系 咁即系最尾就 系 香港受害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一个长期嘅负担嚟嘅。 系啊，咁、啊、你如果早啲拦截咗呢个问题啊，咁、 啊、 就会好好多。 系啊系 啊， 啊，所以我呢个系一个好值嘅投资啊！ 即系啲环保人士成日讲叫源头减废啊嘛，呢、這个系、 啊、 个源头问题嚟噶嘛， 呢个源头嚟嘅。 系啊，咁你咪制造咗少咗好多问题嘅家庭咯， 系 嘛？诶、啊啊啊啊啊，有一个仲有一个好得意嘅叫做 海豚 妈， 呢啲占好。好少嘅啫，我谂5%到。其实佢样嘢好成功咧，就系亲子关系好好嘅， 嗯， 啊，即系成日都好沟通。 海豚嘅感觉就好优美啊， 好优美噶， 啊，即系或者夫妻一齐喺度表演啊， 系啊， 水律泳啊， 系啊， 即系 好群体啊， 母子一齐去做呢个动作咁样 嘅。所以佢仔嘅身形都似佢，可能大家都即系好即系个韵律啊，好靓系嘛，即系其实呢个讲佢哋嘅关系好好嘅，但系佢有个特色咧就系。佢要嘅細路仔負翻做錯嘢，你要負翻佢嘅責任。譬如你自己寫錯嘢，你要改正。 嚇、 哦嗯啊，你遲交俾人罰，你真係要罰。 嗯、 即係佢就唔縱容佢嘅、 啊。 所以呢啲我覺得較為成功嘅，即係佢要個細路仔學負責任。不過如果佢再做好啲，就係咧預測下究竟要負幾多責任咧？係咪真係要做錯至去彌補咧？嚇、啊，因為早啲識咧咁樣。即係如果嗰樣嘢都改埋咧。啲海豚媽其實較為理想， 即係做多啲預防工作。 係啦，係啦，係啦， 係嘛？ 係啦。 如果唔係個細路仔又可能又偏激到另一地步咧，就係、是、喂，樣樣都係我咩啊咁樣。 冇錯，冇、 啊、 錯。所以你會睇到咧，嗱，其實我哋今日傾咁耐咧，我發覺遲啲要真係研究，咁啲爸爸有冇啲動物名嘅真係？ 唔見咗啊！爸爸 唔見咗，呢個一個好有趣嘅社會學嘅問題嚟嘅。咁佢哋喺邊度咧？ 系搵个窿捐埋咗啊，咁啊， 系啊， 鸵鸟啊， 系啊，因为做 鸵鸟包啲叫鸵鸟包， 系啊，鸵鸟包， 系啊， 即系好值得研究落去嘅。 因为而家其实好多男士咧，第一佢工作好忙啦， 系 啊，如果你话系个太太系全职喺屋企凑仔女嘅，即系个男士 即係搏命賺錢啦。咁同埋而家個香港個情況，而家疫情先係咁啫。如果唔係，基本上啲男人又要周圍飛啊，周圍去啊，咁佢就少咗時間。同埋第二咧，男人有個心態比較傳統嘅男人思想又比較差嘅，就係屋企梗係交俾個老婆啦，仔女梗係交俾老婆啦。咁樣我翻嚟係唞噶嘛，咁樣咁所以就會產生呢啲問題。 係，其實佢睇唔到，其實。佢只係真正大影響力，因為個細蚊仔其實喺期望喺爸爸度咧攞到啲公道啦， 救世主嚟嘅， 係嘛？但係好失望嘅，爸爸原來佢諗唔到嘢嘅咁樣，係嘛？個感覺，所以我覺得爸爸值得反省一下咯。嚇、 嗯 啊，所以我覺得如果學校都做啲俾男性嘅，即、就、係、是、爸爸嘅一啲教育咧，都好值得喺呢個提倡嘅。 嗯哼，咁、啊、嗱，你面對啲咁多唔同型格嘅媽咪啦，喺個如果用動物形容啦，真係唔好意思，一個大家即 係 形象化容。容易去理解咁解嘅啫嚇，咁、啊、大家都系女人嚟嘅， 系睇到呢啲，冇错冇错冇错。 你面对呢一班嘅女士咧， 系 你个心态会系点样？ 我心态就系佢哋动机本来系好嘅吓，即系我谂全部都想做某一种责任， 嗯、 但系佢哋要谂下个目的咧，其实系咪真系最后结果系到到个目的？ 嗯 啊，有可能你越系放得佢松。但是不是真的做到他的人可以成长到呢、 嗯、 可能不得的原来是。 是 即多些检讨很重要、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给他讲一下他的做法但同时讲一下有些什么遗憾出现了、 嗯 啊、不值得做下去的不如改个方式啦、 嗯。 问题在这里就是他不知道好的方式是什 么 是、啊。所以如果在这里教到他就好了这样、 嗯。是不是真的有好的方式的呢、 有的、啊、譬如说、我很强调的就是做一些小成就。啊！等個細路仔睇到咧，我唔係唔得嘅。啊！呢、這個小成就可能證明俾人睇下咧，我自己可以識做嘢嘅，可以長大嘅、 嗯嗯。 啊！而個家長亦都放咗俾佢揸主意嘅時候咧，睇到佢做到嘢咧，要認要認，唔好當咧咁巧啫。佢咁樣佢唔得嘅咁樣。嗱，呢啲要改變。 哇！呢啲真係好令人沮喪，咁巧嘅啫。 係啊係啊，所以我好要佢哋要寫啲記錄嘅，即係大家當時嘅期望做到乜嘢，大家要承認，所以慶祝好緊要嘅。 嗯， 啊，如果係個群體就容易進步，因為睇到其他嘅人做到咧，自己想做啊，原來正常喎咁樣。當然自己諗下，哦，我自己都要正常。 所以有時話人比人比死人， 係 可能人比人咧係鼓勵人。 冇錯，冇錯，冇錯嚇，可能有種正面嘅團體。工作是很需要的， 嗯， 很需要 的。很在乎那個導師和那個整個小組的氣氛是什麼， 是的， 如果你在那裡比較而令到他即覺得很失望很沮喪的，還是說你令到比較之下有個動力去改善的，這個就是個導師的高手低手的了。 沒錯了，亦都方面可能個成長心理學佢哋要提倡下，可能好多爸爸媽媽都唔識啊嚇。如果嗰方面啲學校啊，或者佢哋自己做翻一啲咁樣嘅短嘅訓練咧，或者錄影啊，俾翻啲家長咧，其實啲家長呢種溝通，家長好願意去學呢樣嘢嘅。咁、 嗯、 我諗呢個資源要加強。 但你接觸咁多家長嘅過程裏邊咧，你有冇發覺家長其實心底裏邊最想啲仔女去做咩嘅咧？ 嚇嗱，好矛盾嘅，佢一定咧好想個仔女第日自立。 嗱、嗯， 其实就算好依赖咧，佢都话想去自立。 即系就算嗰啲食星机嘛， 系啊系啊系啊， 都系想去自立嘅。 系啊系啊，但系所以成个问题就个定义错咗啊，吓，即系咩为之自立咧？同埋数量化咧，佢譬如几多岁应该做到几多咧？一路都冇划分得好清楚。 系， 即系如果我哋能够早啲俾佢知道咗呢个指标咧，佢好多。 嗯， 吓。如果佢肯見多啲人咧，其實佢進步會快啲嘅、 嗯。 如果唔係閂埋道門咧，成日覺得自己啱，好容易出現咗漏洞喺裏邊。 嗯，所以而家就即系话见到嗰个嘅小组嘅动力啦， 系 大家嗰个社群之间嗰个嘅积极嘅鼓励啊，帮助咧，都可以改善到个人嘅， 系冇错。 我哋今晚要多谢阿余德纯博士啊，咁啊同我分咗咁多个妈啦，咁你就知道究竟我是什么妈系嘛？希望啲虎妈听到都可以改善一下，咁啊减轻咗好多嘅家庭嘅问题。咁啊，听晚咧，我哋会由邓达志、黄维康同埋张介文咧会分享个题目叫做《朋友》嘅。最后想送一首歌俾大家，系郑欣宜嘅《拥抱爱》。 在世间，那风挡。 在回家这路线，快乐布景四边覆盖，越行越远，困倦了总有家族这道门为我开。在世间不声不语，有一种爱由人道叫铁石种出花开，任我飞不经不觉背包超载，情或雨要记住相亲相意，亦能下载回家，却让我处地切身，好感所爱。